去奢从约未之俭，刻苦耐劳未之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承载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 你拿长命锁来跟我换这个别墅，我都跟你换。你怎么能这么不小心把它给弄碎了呢？哎呀，造孽呀！ 医生被大师的反应吓得目瞪口呆，他从老板的态度上已经猜出这块长命锁绝非凡品，但没想到竟然会珍贵到这种程度。这幢别墅已经是这城市中最豪华的了，再加上是知名设计师所设计的，简直快成了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而是小小的一块长命锁，居然就能价值一幢别墅。一想到自己以前竟然成天在脖子上挂着一幢别墅，医生就觉得脖子无比的疼。老板此时却冷哼了一声说， 哼，只值一栋别墅，你也太小看这块长命锁了。 大师却像受了刺激般嚷嚷了起来， 你当我这栋别墅买了多少钱？这可是市里最黄金的地段啊，寸土比寸金还贵多少倍呢，有钱也买不到。而且还是我用一盏宋瓷换来那设计师来替我设计的，用料都是最先进最上乘的，称之为艺术品也不为过。就算这长命锁是鹿子刚雕的，值这栋别墅也就差不多了。 鹿子刚雕的？这个鹿子刚是谁？ 医生怕他们俩吵起来，急忙岔开话题。 大师，你怎么能看出来这块长命锁是谁雕的呢？我记得上面没有款啊。 你小子居然连鹿子刚都不知道？鹿子刚是明末最为著名的琢玉巨匠，什么企图扬文啊，镂空透雕啊，阴线刻划都是登峰造极的手段，尤其他还能刻出浅浮雕的效果，而且他的作品都有刻款，只是刻的部位十分讲究，多在器底盖里等不显明处。相传明神宗曾命他雕一把玉壶，严令他不准在壶上落款。鹿子刚则运用仅凭手感的那一刻功夫，巧妙地把名字落在了玉壶嘴的里面。这块长命锁上虽然没有落款，你看这背面莲花的纹路里有两个字，正是子刚二字。 大师早就寂寞了一天了，好不容易有人来听他上课，立刻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医生接过大师递过来的一半长命锁，拿起放大镜细看，果然发现了两个婉转的篆书，正好连接了莲花花朵上的纹路，可谓巧夺天工。医生觉得很神奇， 这块长命锁不离身的在他身上戴了24年了，各种细微之处他都记在心中，却从没发现莲花的纹路里竟然还有两个字。 陆子刚这小子都告诉他不许在这长命锁上留下款式，他果然这么死脑筋，也怪不得最后被那皇帝杀掉。 老板在一旁叹道，只是那口吻和大师的述说截然不同，就好似认识那陆子刚一般。 啊，他死了？ 医生一出口就觉得自己说的不对，都明朝末期的人了，怎么还能不死？所以自觉尴尬地补了一句说， 他被杀了。 是，传说陆子刚有一次在为皇帝制作一件玉雕后，将名字刻在了龙头的纹路上，因而触怒了皇帝，不幸被杀。陆子刚英年早逝，没有后代，一身绝技随之湮灭，所以传世的紫钢玉才稀少无比。后世虽有赝品无数，但经鉴定确实出自他手的紫钢玉，不是被摆在博物馆里，就是被藏在私家里，都是有数的几十件而已。 大师遗憾地叹息道，又从医生手中把那半块长命锁要了回来，惋惜地摩挲着。医生仍在云里雾里的，总觉得像是在听一个故事，根本没有跟自己成天所戴的长命锁联系起来。大师突然咦了一声， 嘿，不对，这玉包浆锃亮，润泽无比，温润有余，灵气十足，年头应更久，可是竟然看不出一丝土气。 大师反复地在光下查看着，越来越激动， 这玉至少盘了200-300年，造孽呀，造孽呀！小子，你这玉到底是哪儿来的？ 最后一句是凶神恶煞地冲着医生说的。医生愣愣地回答， 是我娘的遗物，也不能算是我娘的遗物，我爷爷说我刚出生的时候早产，是位先生送了我这块长命锁，让我以后贴身带着，绝对不可以取下。我就这样戴了24年，今天突然红绳断了，长命锁就碎了。 大师的脸越听越扭曲， 一看这个年轻的小子就知道是个不懂行的，这玉不能贴身佩戴，更不能沾染香皂等化学物品，24年都没离身，那么就是洗澡睡觉都会带着，这玉还能滋养的光润水泽，那说明这玉料在雕刻前就被人盘了数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盘玉就是经过天长日久的盘玩佩戴，就像蝴蝶经过蛹的挣扎，玉逐渐褪去了粗糙的土壳。古玉纵然具有最美的色沁，如不加盘工则将隐而不彰，玉里之色更不易见，玉性不还复，形同顽石。故前人十分重视和讲究盘玉之法，古玉变中将盘玉分为文盘、武盘、艺盘三种。文盘是常年佩戴精心呵护，时间甚至可达数十年，武盘是用一块白布摩擦玉器，用摩擦生热的高温将玉质逼出来，虽然时间要比文盘快速许多，可稍有不慎就会让美玉毁于一旦。一盘就更加飘渺了，请有德之人握于掌中，选取灵气聚集之地，用意念与玉器沟通，只有思想境界极高之人才能办到。大师一开始只是关注于这块碎裂的长命锁的雕工，此时一注意到这块玉的玉料，差点没一下子跳起来。 这样的玉料也只有陆子刚肯动他的昆吾刀，也只有陆子刚的琢玉技巧才能配得上这块玉料。 大师愣了好半晌，终于长叹了一口气， 块长命锁要是完好无损呢， 别说这一栋别墅了，两栋我都跟你还。 医生已经听得麻木了，反正这块长命锁已经碎掉了，随便他怎么吹都无所谓。老板却在一旁淡淡地说， 再加上你这别墅里所有的藏品，都抵不上这块长命锁。 大师为之色变，但却并没有翻脸。他的别墅虽然值钱，但这别墅里的藏品更是金贵，很多都是从祖上一代代传下来的珍稀异宝。此时被老板这么一说，大师几乎想要跳起来和他理论了。可他家和老板乃世交，老板和他的爷爷是至交好友，从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认识他了。虽不知面前这人为何容貌多年来从未改变，但也知道他从来不在古董的问题上胡乱发表言论。大师握着长命锁，开始冥思苦想，思索着印象中哪块玉会如此珍贵。想了半晌之后，扑哧一笑说， 老板，你别告诉我，这块长命锁就是贾宝玉那块通灵宝玉，那这上面的字儿也退不上号啊。 不过除了那块玉之外，大师还真想不到其他的了。老板微微撇了撇嘴， 通灵宝玉本不是凡品，根本不会轻易碎掉，而且每次都会自己寻找有缘人。你手中这块玉的玉料与和氏璧同出一块，是雕琢和氏璧剩余的脚料。 和氏璧？ 大师猛然一震， 若老板所说不虚的话，那这块长命锁确实是价值连城，从战国时期传下来的玉料，几千年的传承，再加上陆子刚的琢玉，简直就是无价之宝。可这样的无价之宝在经过漫长的岁月中都完好无损，居然在今天就这么轻易地碎了。 大师几乎赤红了眼睛，朝一旁的医生怒目而视。医生往沙发里缩了缩，觉得这客厅里的空调温度未免开得太低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演播晨光。 和氏璧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琢玉能手卞和在荆山发现的，初不为人知，后由楚文王赏识，琢磨成器，命名为和氏璧，方成为传世之宝。春秋战国之际几经流落，最后归秦，由秦始皇制成玉玺。而在制成传国玉玺之时，和氏璧剩下一大一小两块脚料，大的一块有巴掌大小，白玉如羊脂，小的一块手指大小，苍蓝若水。因为没有想好如何雕琢，秦始皇便把这一大一小的玉料赐给了自己的儿子，大的那一块赐给了长子扶苏，小的那一块赐给了妖子胡亥。 老板徐徐到来，略微嘶哑的声音在空旷的客厅中回荡，像是带着沧桑的回忆。大师眼睛一转，关注的重点显然不同。 秦灭后，传国玉玺归于汉刘邦，得传国玉玺者得天下，这和氏璧一直在皇帝的手中转手，直至传承到了唐朝。而五代时天下大乱，流传的玉玺不知所终。 他拿眼看向老板，虽然对老板的身世来历一点都不知晓，可是在几十年的相交中，也知道许多在历史长河中泯灭的异宝就藏在雅舍之中。他当然没有肖想能够占为己有，可这样传说中的宝贝，就算是看上一眼，这一辈子也值得了。老板却没有领会他的意思，由自沉浸在漫长的回忆中。 眼前依稀出现了当年秦始皇手握玉玺睥睨天下的身影，可转眼间又变成了子婴捧着和氏璧跪在刘邦面前受降的情景。老板突然撕心裂肺地咳嗽了起来，医生见状连忙倒了一杯水递了过去，却惊见在老板捂着嘴的指缝间竟然渗出了血。在那惨白的像是白纸一般的手指间，血的颜色异常的刺目。医生此时发挥了他的职业素养，很快镇定了下来，打算拉着老板在一旁坐下，先给他做个简单的检查。但老板却挥开了他的手，从怀里掏出一块手绢，擦干净唇间和手掌上的血渍，就像没事人一般，淡淡地朝一脸震惊的大师问： 我快没时间了，就不和你多说了。这块长命锁你能修吗？ 大师挠了挠他那个光头，为难地说： 那是一般的玉，我也就试着粘一粘了，但是玉碎了就证明它为主人挡了一劫，千万不能再戴了，要用红布把它包起来收好，更何况是这样珍贵的一块玉，若搞不好反而会出大岔子。玉是有灵性的，但也有邪性，髓玉很容易招惹些不好的东西。 大师说着说着也觉得过意不去，起身把那碎成两半的长命锁郑重地交还给了老板。老板又怎么会不知道大师说的这些事情，只是乍然间看到自己护了几千年的玉突然之间碎掉，一时心乱如麻，难以接受。 这么多年来看了那么多的古物在我面前破碎毁去，以为自己早就无动于衷了，看来并不是那样，只是因为碎掉的不是我所珍爱的东西罢了。 老板从大师的手中接过仍带着体温而半暖的长命锁，看着一旁精神状态不错却一脸为他担忧表情的医生，内心反复琢磨着玉碎就是为主人挡了一劫的这句话。 难道是我一直理解错了？这长命锁碎掉反而是好事？ 老板定了定神，深吸了一口气朝大师拱了拱手说： 打扰了，我先走了。 大师却因为他的这个动作一眼看到了他身上的中山装破掉的那个大口子，脸色大变道： 你的衣服怎么破了？ 老板无所谓的轻笑： 衣服自然是衣服，玉都能碎了，衣服又怎么可能不破？ 医生在一旁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察觉这两人态度大不相同，好像这衣服的主人是大师一样，反而老板却是满不在乎。难不成这衣服也是古董？医生盯着中山装上那条赤色红龙，不认为之前看到的那些景象是错觉，他是真的看到了这条龙在动。大师的脸冷若冰霜，一把拽过老板的手臂，带着他往一旁的房间走去，恶狠狠地说道： 跟我来。 你不是说头发都掉光了，不能帮我修补东西了吗？ 老板挑起了眉梢，戏谑地说。大师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怅然： 只是试试，我没把握，毕竟我的手艺比我爷爷差多了，补不好这样栩栩如生的赤龙。 医生目送着那两个人消失在内室，自觉地没有跟上去，可是却没有妨碍他把这两句话听在耳内。 那条会动的龙也是这位大师爷爷的功劳？男人绣花。 医生知道他面前要是有面镜子的话，肯定会看到自己的表情有多么扭曲了。这两人一走，医生便无聊起来，他又不能不告而别，只好在客厅里重新坐了下来。好在这客厅里还有一面书架，上面放着许多书籍杂志，医生随手翻看，喝着茶也算自得其乐。不过这些关于收藏界的杂志也太过于无聊，沙发也太过于柔软舒适，看到最后他干脆歪倒在沙发上彻底睡了过去。直到被老板唤醒，医生才发现居然睡到了晚上11点多。大师亲自开着车送他们回去。医生偷眼观察老板，发觉他的衣服破掉的地方只是用线粗略地缝合上了，那针脚惨不忍睹，甚至还没有他缝合伤口的技术好呢。 就这样的一个针线活居然忙活了几个小时。 医生在内心用吐槽表达着不屑，但聪明的并未在脸上表现出来。大师开车把他们送到了雅舍门口便回去了。医生本来想打个哈欠伸伸懒腰，可一下车被冷风一吹，立刻又精神了起来。见医生没有离开的意思，老板客气地问了一句， 你是先回去还是进去坐坐？ 进去坐坐吧，我还有些事想问你。 医生目光灼灼地看着老板，心中的疑问急需得到解答。老板不置可否，低头推开了雅舍的雕花大门，在门旁的柜子上摸出火柴，把门口的长信宫灯点燃。幽亮的灯火在寂静的夜色中跳动着。此时百宝阁上民国的西洋钟忽然开始鸣叫起来，正是午夜12点了。老板长吁一口气， 医生的生日终于过去了。 正在盘算着他算是顺利地度过24岁，逃过一劫时，忽觉背后一股大力传来，他毫无准备地被撞了一个踉跄，向前一步扶住了柜台，才勉强站住。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承载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4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镶散玉呢？作为文学家和玉器鉴赏家，作者白描历时数十年南下北上，亲历玉器市场，为您解析中国玉文化的奥秘。中午12点，纪实传奇，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敬请收听。